好了，各位城寨的观众，又到这个环看历史的时间了。那就今集呢，我们就褪了一日，由星期五呢就改做星期六播出的。那呢就因为都要时间准备啦，仁哥特别即十分之认真，那呢就每次都要看好多书。 不够了大佬，不够了，不够了，不够 了。不 是的， 你第 一 口， 你第一口。 不是我都要准备的。因为呢这节目呢高手辈出，高手在民间。 是大家多多指正啊。 是的，有大家有觉得不正確的東西，就歡迎大家提出你的看法或者指正你資料上的錯誤。 我們想引起討論，引起大家關心， 還有大家關心，是因為很多人有 有個想法，以為就畫條深圳河，自己香港自己搞高度自治就可以搞得掂，但大家看到是搞不掂的。為什麼呢？就因為你不搞他，他搞你。大灣區又好，跟著這個現在逃犯條例、送中條例，現在書本都要送中， 是 大鑊啊。 沒錯沒錯， 聯合出版集團將那個倉搬了回深圳。 哦，是嗎？是嗎？ 以後你在香港發去三聯商務中華書店那些書，先運了回深圳，再回來香港。那你想想這些書，你手頭上拿著這本， 你沒有啦，你只是書，你只是書店，香港剩下多少？我想七八成， 八成 是內地 market share。 是 的，是的。不過就好笑，你有時候三聯呢或者商務拿不到執到啲書咧，又估唔到可以喺嗰度。 而家冇賣啦，就係 有啲有嘅，嗰啲未出名嘅作者有啲。 但係而家都冇。 都冇咩？ 而家嗱，因為以前個店咧仲有少少自主權，而家咩咧？全個倉擺曬喺深圳。即係話所有發落嚟嘅書先運咗上大陸。 是咩？哦， 係啊，琴日嘅通告嚟㗎。 我嗰日買了一本書咧，就講貿易，即係講中國貿易戰嘅。咁我以為當時梗係嗰啲嘛， 劉俊義啊， 劉俊義嗰類，嗰本唔，咁啊好唔係好大本。一個叫楊慧全啊，邊個？即係第一個有一個作家經濟，即係一個做實業嘅人嘅。咁我揭下揭下，我諗下啲都係嘥料啦咁樣。一睇睇唔係喎，好尖鋭喎。即係睇依家中國嗰、那個嗰、那個形勢，同埋咧好多觀點同我哋係好接近，即係毫不客氣地話，即係中國話入咗幾多誤區，犯咗幾多嚴重嘅錯誤。我話喂，呢本書點解喺呢度都買到咧？即刻買啦！我咁樣。咁我諗咧係可能未入黑名單，唔知咩原因。 其實 呢本書又係冇理由買得嘅，即係砌習近平咧嗰個好基本嘅原則嘅。 只不過而家中共就用一個強控制嘅方式壓制呢啲專家學者意見。你見到嘅包括吳敬年啊、茅於適啊， 係茅於適， 茅於適啊， 何青年啊，買唔到 嘅。何青年啊，買唔到啊，但係佢哋其實好尖鋭嘅。 好尖鋭。 你睇呢個吳敬年啊，係啊，即係都已經係差唔多白曬頭嗰啲學者咧。即係豁出去嘅，我諗佢哋都唔係咁介意共產黨對佢哋打壓。 係你何青年咧，依家有名啦。即係佢最近 佢流亡咗，流亡咗 啦嘛。中國苦而不崩呢本書好犀利喎，影響。咁佢又佢成名嗰本書叫《中國的陷阱》，都係好有名嘅。 都係講改革開放嘅。 咁佢嘅1999年出咁書之後咧，就2000年已經有問題啦。 跟住出國 已經就要佢，咁好在佢啱啱出國訪問就唔翻去，咁先至保得到，即係佢依家喺外邊有一個學術自由。出了很多書，依家出呢本最近就有本新的 紅色滲透， 係紅色滲透， 講傳媒嘅嗰本好看的， 大家一定 要中共的大外宣計劃，點樣控制全世界的華文傳媒，包括香港、台灣， 係 唔單止澳洲、加拿大、紐約啊等等啲北美洲啊等等，其實那本書是很詳細的資料搜集，整理好中國的大外宣計劃用了幾多錢，400億，係咁樣去做的，所以咧就我成日都話咧，觀察中國咧，香港其實咧，我哋讀大學，包括即係我哋老師許冠三一齊跟佢讀書嘅年代咧，即係你同佢一齊咧，我又同過佢，即係跟佢學習。香港係觀察中國嘅一個好重要嘅基地， 係一個窗門。 點解？因為人才輩出，因為資訊自由流通，然後最重要咩？好多大陸嘅資料流入香港，包括當時嘅紅衛兵文革嗰陣時，紅衛兵嘅報紙啊。地方的報紙啊，小的出版物啊，香港是收藏曬嘅。 毛澤東知道萬歲嘛，就喺街頭街頭賣。 喺街頭賣，翻複製翻印大陸的一些官方的重要的作品。 我哋嗰陣時候60年代尾咧，喺香港的大陸報紙是不少的，係啊，咁佢咧即係連大陸喺大陸賣，佢有少少拎嚟香港賣，因為香港嗰時候好多人要阻嘛，表現愛國啊嘛咁樣。好，跟唔好講話本身香港都有好多。左派的報紙，他連內地的報紙在香港都買到的，所以那時候研究中國問題，還有一件事就是 聽廣播，全部人來香港就是聽內地的廣播， 還有 interview 那些難民， 沒錯， 很多西方特別是美國、英國的中國研究的專家 當時就係喺一個丁望主持嘅一個即係中國研究嘅一個中心嗰度。咁收尾又入到中文大學啦，咁就做好多嘅難民嘅研究。 佢年紀好大㗎，丁望仲喺仲在咪？ 應該我唔記得咗咯，好耐冇即係冇睇過佢新聞啦。 好大，佢年紀都好大嘅， 即係一個開拓性嘅人物啦，即係研究。特別是在那個年代六七十年代即是五六五由大躍進開始即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香港都是研究中國的基地甚至可以這樣 說。而且裡面的人出來也是想看看世界是怎樣 的。是到七九年之後呢他們出來我記得我當時在中大呢就接待過就是中國文盟主席就是當時的政協副我不知道主席還是副主席費孝通。就是第一代中國的社會學家， 很有名的社會學家。 但是呢 三四十年代 我那時候很失望的其實因為發覺這個人的學術生命已經結束， 是啊，沒辦法， 是經歷過 那就反右嘛， 反右文革之後，因為整個打成右派之後呢，我想他連看書都沒有， 腰骨就斷了，沒辦法，就只是 做個花樽，真的 做個花樽。那你沒辦法，那時候來講有多少個知識分子可以講，還可以講話而出到來的， 出到嚟都要幫黨發言啦，係嘛？ 佢係悲哀嘅，即係以比孝通個咁叻嘅社會學家，三十年代講 寫《皇權與新權》 嗰陣時候，鄉土中國啊，《皇權與新權》你一定要讀嘅。到就算到現在啊，你如果你話我要研究中國嘅農村社會，你唔讀過比孝通，人哋話你唔識嘢嘅。即係雖然有啲嘢當然係過咗時啦，係嘛？但係問題就係你嗰個年代嗰、那個鄉權，即係新權與皇權。的關係極之有識見嚇， 梗係啦。 一個就是梁壽銘講鄉村重建， 鄉土重建， 鄉土重建，即係鄉村佢有個鄉村嘅發展計劃。 因為皇權與新權咧，其實講出一樣嘢嘅，就係咧中國咁多年嘅帝制，所謂嘅即係被打為封建專制咧，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樣， 唔係咁樣 嚇，而係個鄉村自治、地方農村嘅自治色彩好重嘅， 係 由士绅去執行嗰個嘅公權力嘅。 但呢個就是靠儒家傳統啊， 後邊係啦，有個儒家傳統支撐住呢個士身階層 啊，咁佢又有一定嘅道德底線，雖然 皇權就唔係下下咧可以咧直接咧滲入到去咧係農村裏邊，因為佢哋呢啲士大夫有個道德界線喺度，有啲嘢佢唔會做嘅。 係啊， 咁所以依家咧到今日好唔同啦。 依家係咩嘢咧？依家就係鄉村共產黨就慢慢退出啦，係黑社會依家。 係， 依家係黑社會基層，佢個咩字啊？嗰個有個否字，個咩字啊？佢點讀法啊？ 貓啊， 貓字啊，貓字啊，係嘛？ 地貓啊，貓 地貓嘅貓子， 貓子係 嘅政權 喺個基層政權， 好可悲嘅。喂，嗱，我哋都係翻翻去嘅，今日講咗咁多。 唔係喎，你講個農村政權腐敗同我哋今日講嘅題目有關嘅。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講權貴資本主義喺中國大陸嘅興起。係 啊，點即係或者佢哋唔好用權貴啦，國家資本主義如何興起？咁呢個真係外國人就用 state capitalism。或者有些人就直接叫 communist capitalism， 有些叫做列寧主義的市場經濟。 是的，是的，這是中國特色的，這個一定是中國特色，因為中國 是搞開放經濟而是使到它進入世界經濟的一部分，透過 WTO 而產生這麼大的經濟上高的影響力，導致到今天美國要將中國定為戰略性的對手，而產生一個全球的可能的貿易戰。所以呢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影響力咧，絕對不容即係、就是、我哋去到低估，而必須研究。 呢個甚至係我相信係即係自從1989年呢個東歐蘇東坡之後咧，即係 Francis Fukuyama 提出呢個 The End of the History 之後一個新的發展嚟嘅。 係。 結果自由資本主義未取得勝利，然後咧中國喺1989年之後咧。就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模式，然後去挑戰西方。而家實際上所謂的新冷戰，就是中國模式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挑戰嚟。 咁所以咧，呢個 Fukuyama 咧，後來咧就去咗中國， 收尾再另外寫過一本啦。 另外寫嗰本就研究中國 嘅 Origins of Power， 好似叫做， 唔係叫做啊，係講即係嗰個官僚架構， 講官僚權力， 叫 Decay of 咩 Government， 唔記得咗啦，即係有個名係講即係 Origin 點樣發展一個政權嘅所謂嗰個 能力啊，個 capacity 啊，即係嗰個官僚架構。咁佢就話咧，佢就唔再講得民主係點樣 係威， 點樣威可以終結嘅歷史。佢反為講咧要講有效管治啊，咁即係點解中國？ 加份能力就係講 即係有效管治，咁然後佢就大讚中國咧喺 秦漢時候呢已經有一個非常之有效的非政治化的官僚體系啊，咁樣話非政治化，即係話咧嗰班人咧，邊個皇帝去到咩嘢咧？做得好咧，那個官僚體系都喺度嘅。 嗱，呢個呢個我覺得就係對中國嘅儒家儒生階層嘅認識唔夠深入，我覺得。秦漢嘅體制當然你表面睇嗰陣咧，你覺得係一扎儒生組成嘅官僚。但係喺秦開始咧，所謂以吏為師，大家要慢慢分析秦始皇嗰建立嗰個傳統係咩咧？就係儒生已經法家化。所以咧，佢係唔係純英式嘅文官系統嚟嘅？所謂政治中立啊，邊個皇帝嚟我都係咁樣做啊？唔係嘅，其實佢有意識形態嘅，嗰扎官僚係有法家嘅意識形態喺裏邊啊。 有，但係嗰啲唔係擠出嚟嘅。 所以漢朝點解最出名就係你睇《史記》裏邊講嘅就係《酷吏列傳》啊。嗰啲咁樣嘅即係酷吏啊，係好出名嘅喺漢朝嗰代。是那些出名的程度甚至超越那些大的儒生啊大的政治家啊那些。所以这个传统其实是一路没变过的，就是所谓秦始皇之后。不过那个官僚集团不是一个中立去政治化和 value free 的一个管理系统的。 不是我意思说呢，他那个 value, 就是相对 value free 的，就是什么呢，就不是说他自己有个意识形态好像个政党那样。而是他那些人呢，你是转了上高。那個朝代呢，他就照跟著做官，這班人就執行那個朝代啊，那個主子 的那個政策。所以換句話來說，如果那個朝代是一個文明的朝代啊， 唐 朝或者 漢朝這樣，相對有些時候比較最 出咗啲名曬， 最咁咧，咁佢咪比較好啲咯。如果唔係，佢咪會好多時候咪做曬君王所要做嘅嘢咯。 明朝咁咯， 咁佢有效，但係佢意思話咧，即係佢嗰個系統係非常之有效，去吸納人才，同埋好有效地係將嗰個管治者嘅意志咧係。即係透過行政嘅方法嚟到執行咁樣，咁佢話中國係幾早期有呢樣嘢。 我知係開始得好早熟啲，我覺得。但係佢哋究竟對於中國嘅政治個黑暗要負幾大責任咧？嗱，呢個亦都要大家要思考嘅。其實你睇明已經知，明朝係中國官僚政治最成熟嘅年代，即係張居正啊呢啲控制住龐大嘅官僚體系，皇帝咧。明武宗咧 ，N 年唔上朝咧，喺度玩做鬥木佬咧，都冇所謂嘅。 不過你問題咁，問題張居正呢類已經唔係文官啊嘛，呢類 佢下邊有一扎， 係呢扎政治家啦。咁呢堆人都係睇住，即係睇呢班政客，就係本身係掌權製造政策咁嘅人啊嘛。 但仁哥喺明朝嘅權鬥裏邊咧，皇帝結果就起用一班叫做宦官嘅人咧，去對付官僚集團。最終鬥爭失敗嘅係官僚集團。你睇到嘅明朝嘅廠位。即是用東廠西廠，然後用太監嚟去監軍和掌管東西廠，結果就是整個官僚系統被皇帝整治到死去活來，結果明朝就覆亡。所以就不要說美化到那個官僚集團，實際上我覺得那班友呢，就是當然他是行政工作裏面可能比西方的封建時代是好的，但是你說一去到大的發展啊，國家的重要政策辯論啊，你看漢朝中國已經有鹽鐵論嘅辯論啦，但係之後除咗去到北宋王安石改革，有咩大嘅政策辯論咧都冇嘅。 不過其實講嚟講去，福克亞馬佢嘅中名點譯？ 福山。 福山咧，佢所講嘅，我一記得個字啊，叫 Origin and Decay of Political Order。佢係講秩序。 秩序係啊。 佢係講秩序，佢係講話即係嗰個系統係維持到管治者嗰個管治嘅意志同能力。即係嘅意思，我要用我字眼咁講啦。咁咧， 嗱呢個冇道德判斷，係冇嘅，冇嘅， 所以就建立咗一個政治嘅秩序，一個穩定嘅政治秩序。咁呢個佢咁多年嚟都有啦，咁就即係中國係最早嘅咁樣，就唔同以前啲武士係嘛，即係呢個羅馬時候即係用武士嘅 軍團啦， 嘅軍團嚟到管，一早已經唔係咁樣嘅啦咁樣，同埋係文人政府經過考試嘅咁樣。佢話呢啲都係幾特別嘅嘢。不過即係嗱，我哋一講翻中國嗰個經濟嘅改變。其實呢個係即係呢幾十年嚟嘅人嘅大歷史係必須要睇嘅，就係資本主義進入中國 呢個重要嘅。 係呢個重要嘅。咁呢個就係當然一定要講起嘅咧，就係1979年嘅十一屆三中全會嚇，鄧小平復出嚇，否定文革，跟住決定咗改革開放。但係改革開放咧就係。即係一個中心兩個基點係嘛？中心咧就係、是、以 經濟發展為中心， 否定了繼續革命論啦。 係啦，咁而經濟發展咧，呢、這個就係有啲用咗即係馬列主義嘅即係經生產力推動歷史嘅進步。咁兩個基點係咩嘢咧？好，呢、這個好清楚，呢、這個係矛盾統一嚟嘅，又係呢啲係佢哋共產黨最叻嘅人。矛盾統一點嘅咧，一路搞經濟嘅開放啊，經濟開放。第二唔能夠離開四個堅持。 四個堅持。 四個堅持，大家知道咩嘢啦？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道路，仲有一樣嘢，其實最緊要就係呢個共產黨嘅領導。其實四個堅持咧，實際係得一個， 就係共產黨領導。 馬列主義就係外衣嚟嘅，啊，毛澤東思想基本上高好都係被否定。 所以就奠立咗由黨國機器控制市場經濟呢一個嘅理論基礎嚟嘅。 早期嘅鄧小平路線咧，又唔係黨覺得咁緊要，因為咧佢一路推動嗱，第一樣嘢佢就最早期大家知道啦，可以開始入去做下生意喎，咁樣咁佢要解決咩問題呢？就要解決咧土地嘅使用嘅，成個中國近呢三十年嘅改變咧，土地政策嘅決定性 產權問題 係啦。你諗下到現在個經濟有幾多 percent 係喺個樓市度，你已經知道啦。依個樓市冧就經濟冧噶啦，依個所以一定唔俾得樓市冧。咁而成個中國其中一個高速嘅發展。就是高速的都市化其中一樣嘢， 係全世界歷史上邊最快的，係啊， 係掠奪咗好多嗰啲農村嘅土地，即係喺周邊城市嘅土地。 由農業國家轉向以城市為主嘅人口嘅增長，係 啦， 係全人類歷史上 係最快嘅，同埋咧吸納農民做呢個低工資嘅勞動者， 民工啦，即係 咁，即係掠，即係其實就係如果用共產主義講法咧，就係掠奪呢啲工人嘅。 勞動成果， 勞動成果或者佢哋 嘅 surplus value 嚇個賺餘價就高度剝削高咁啊！另外仲有咧剝削嗰個環境啊，啲唔再講啦，呢個暫時唔再講。咁早期嚟講就土地嗰個改變，咁啊你知個憲法寫得好死噶嘛，咁所以佢就修訂咗咧，就話咧就算讓都好就可以租任啊，租任 將個使用權私有化 使用權私有化。咁當你租任嘅時候咧，喂，租俾人哋一百年啊，咁你仲講咩嘢係屬於國家冇意思嘅呢樣嘢？其實我哋買啲樓，香港買啲樓啊，都屬於國家㗎，知唔知啊？不過問題就係我哋有個地契，點解啫嘛？個地契 lease， 咁我哋只係相信個地契完咗之後可以補少少地租，咁就可以續落去咯。其實嚟講，下萬都有地契㗎。你嗰陣時候買啲錢都係到1997年㗎，不過97年之後佢有個地租交3%。咁俾你做落去咯，咁大家信任啊，對個政府就當然你唔信都唔得，係嘛？咁所以當時嚟講咧，就係土地權啦，同埋開始咧，再進一步承認即係市民係即係人民咧係有嗰啲產權咯，受到尊重咯咁樣。咁以前你知話三字一包嘛，你知共產黨搞大躍進之後，劉少奇出嚟收拾殘局，就俾翻三字一包。 包產到喎， 係啦，咁嗰陣時候劉少奇俾人鬥到死嘅咧，就係因為佢搞三字一包喺文革嘅時候， 自留地， 自由貿易，有少少其實冇咩貿易 嘅，冇自留地最主要。 嗰陣時候，買下雞，買下豬， 有啲虛市啦，其實 根本你嗰啲錢咧就得好少錢嘅流通，咁好多時候咧就已經佢 barter trade， 即係大家換 的。因為嗰陣時候靠糧票啊嗰啲咁嘅嘢啊嘛，貨幣流通都好少。 嗰陣時候冇嘢買只豬，我哋最叻嘅，我哋嗰陣個我哋讀法律啲人啊，買豬，我哋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嗰只豬幾多磅。然後就係咩嘢有個 description， 但係咧大即係如果我哋大一種傳統嘅做法咧，就係阿婆豬，阿婆豬阿婆睇只豬認為值幾多錢，因為阿婆好叻噶，睇啊有咁多斤到啦，咁就幾多錢就係噶啦。阿婆豬即係以阿婆睇到嗰只豬， 阿婆嘅決定， 阿婆即係總之咧係 阿婆定價， 唔使 description， 唔使再有咩 specifications， 阿婆睇到只豬嗰只叫阿婆豬就係咁多錢。咁所以嗰陣時候我哋打官司就話呢個乜交易係一個阿婆豬交易，因為你要睇個樓，你睇個樓，你又唔好講幾多尺啦，咁樣你就買呢間樓咁樣。我哋試過打啲官司叫阿婆豬咁樣。咁咧即係嗰陣時候係好原始嘅。咁嗰陣時候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候有翻去大陸咧同佢哋講書。咁嗰陣時候咧點解咧就開始學咩嘢咧？開始學中即係西方嘅合同法，因為你要做生意啊嘛。咁好咧，開始合同法咧就好多嘢要學啦。咁啊，除咗一般合約裏邊嘅一啲嘅原則之外咧，就要學破產，要學公司法， 即係有限公司制度， 有限公司制度，同埋要學個人同埋公司嘅破產 責任， 係啦。咁同埋咧要學城市規劃， 同埋土地拍賣， 土地拍咁呢個咧，聽話梁振英就 梁振英就喺上海嗰陣時 就幫佢哋搞呢啲嘢啦。因為嗰陣時候中央聯合聲明嘅時候咧，其中講都係有講到好緊要嘅，即係個土地嗰個控制。點解後來講到賣賣地 50公頃咧每年？ 其實太少啦，唔係公頃少到不得了。 咪中英土地協議，佢驚你賣曬地啊嘛。 咁啊搞到香港就大鑊啦，即係個高樓價政策係 咁樣嚟嘅。其實 其中政府只能夠賣50 每年50公頃， 50公頃。咁咧就咁啊，慢慢有啲外貿法啦，慢慢，其實咧係將成個香港嘅好多嘅法律咧個模式咧係拎入裏邊參考，然後學習。你諗下，你個土地連地界都未有嘅，嗰陣仲要可能好多要做 商，要做丈量啊， 要做丈量，然後先可以先有地契有咩嘢。咁嗰陣就學緊嗰啲嘢。咁但係一個問題咧，喺鄧小平嘅時代咧，就慢慢地就有啲自由市場啦。咁但係有一個特色係點樣咧？就係啲官咧係拿就係、是、入貨咧買嘢咧就官價買。係。咁而啲官咧就賣出嚟俾啲商人 喺市場嗰度。 就市場。 就市場價格。 就用市場價格。所 以官倒就咁嚟。 就官倒啦，嗰啲官就賺水啦。咁有啲咧就係、是、用官價入咗之後，即、就、係、是、低價。收購 係雙軌價格， 咁你一定要買嘅喎，你唔能夠買喎，政府同你買嘛，跟住轉頭就賣俾第二個人，個官就賺錢，咁有啲咧就去阿公，有啲啊袋入袋。 呢個就係第一階段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嘅產生嘅呢個問題啦，就係、是、官倒，亦都係直接導致1989年 啲人民 民主運動出現嘅，係就係、是、同官倒有關嘅，就係、是、因為操縱嗰個價格， 冇錯啦， 操縱市場價格就被群眾特別係城市裏邊好多嘅年青人咧。認為咧係一個體制上的不公平， 咁咧 係呢個亦都係之後嘅問題咧。當然咧，亦都同共產黨冇嗰個嘅決心去嗱資本主義。其實你佢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嘅意思就係咁，我要佢最好個 part， 其他嗰啲要約束國家權力啊，唔好隨便介入市場啊，控制公權力個 part 佢又唔想要， 唔想要係， 所以佢有四個堅持喺度。嗱呢個咧就造成咗而家中國式嘅嗰種嘅資本主義嘅怪胎出嚟。 係啦，嗱你依家呢一跳已經跳到好厚，一陣間我一定要講，你一定要講你嗰樣嘢就係所謂北京共識同埋華盛頓共識嗰個鬥爭啊，意識形態上高。不過一先講開啱啱開始嘅時候， 咪就係物價闖關失敗。 物價其實就係闖關闖唔到， 闖唔到 係 啊。 直至後來八九之後先闖一關。咁但係你咧就係鄧小呢個趙紫陽同埋胡耀邦咧都係好努力做嘅一樣嘢，就係、是、所謂體制改革。咁體制改革咧就係政企分家、黨政分家，係嗰陣時候嚟嘅。 因為就共產黨嘅權力退出嗰個嘅所有組織。 嗱，佢第一樣嘢，共產黨退出，唔好控制政府控制啦，唔緊要。佢黨冇錯係要領導，不過黨咧就只係定主要嘅政策。 operation 就俾翻個專業嘅， 找政治， 找大事 係。咁所以咧就係嗰陣時嚟講，譬如話嗰啲省長啊、縣長嘅地位要提高佢。要管理個城市要比較專業一啲嚇、啊，就唔好咧就只看紅就不看專。你即係看紅同埋看專嗱、啊，即係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咧，就淨係睇紅就唔睇專嘅。專即係話你嗰啲嘢係咪得唔得？嗰啲叫專家意見、專業意見唔睇嘅，最緊要你夠紅。紅咧 就符唔符合共產黨嘅政治 路線？咁啊，連咧醫院個醫生你要夠紅得㗎啦，咁樣咁成日醫死人咯。即係專業係唔睇嘅，咁起橋都係嘅。即係我即係講華東思想萬歲，我講乜乜乜啊雷鋒精神。夠紅咧，咁你又點啊？連考試交白卷都得，係咪啊？嗰陣時候 係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毛澤東年代所謂一元化領導，就係、是、由個黨去壟斷曬所有權力， 同埋完全違反客觀規律，咁啊，所以大躍進死到咁多啦，係嘛？ 核指揮啊，即係盲嘅人去指揮，嗰個船點行？ 係啦，係啦。咁到到嗰陣時候，到80年代嘅時候咧，就政企即係國家個黨就唔需要咁大嘅，唔需要乜嘢都管。即係而家你睇翻同習近平咁啱調翻轉嘅，依家 係啱啱調翻轉。 咁第二咧就係、是、政企分家啦，就係咧個政府又唔好管企業，講得唔緊要咁樣，佢應該咧搞俾嗰啲廠長。咁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候我入去教書喺深圳大學有啲講座咁樣咧，就係嗰啲廠長就嚟上堂，哎啲好大鑊頭髮，即係頭髮都白。 唔係喎，但係嗰一代嘅人咧、啊，坦白講、啊，其實就真係比較。質素真係好嘅，佢知道自己落後，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佢好個心好迫切想去學習香港嗰套， 想爭取翻失去咗嘅時間。 係啦， 咁嗰時候我仲記得咧，就我有個朋友叫譚兆章嚇，咁嗰陣時候你知道，我哋嗰陣時候好鬼愛國，我哋叫做嚇無牌又好咩都好啦，咁佢就好好咩，咁後來咧佢出咗嚟之後咧， 咁就專係搞一啲顧問培訓。咁我相信佢同阿葉國華佢哋亦都有合作啊，馮可強嘅咁樣。咁佢哋嗰咁後嚟佢搞咗間公司咧，就叫做叫華咩我唔記得，一時唔記得個名啦。咁啊捉埋我同阿 Martin 呢啲做埋董事嘅。咁啊主要同佢咩咧？同佢搞培訓喺早期嘅時候。咁嗰陣一路我哋 即係80年代 係啦，我哋香港就講緊爭取緊民主啊、八八直選啊，日日同佢嘈都好啦。咁嗰時候我哋就嗌佢啦，佢幫佢搞培訓咩嘢咧？就同佢講合約法啊，講 咩叫資本主義 外貿法啦。咁另外咧，咁我主要就搞法律班，即係俾佢了解資本主義嘅運作。佢話你唔跟都唔緊要，你知道我哋點運作，個法庭制度點樣啊？全部講啲嘢，刑事、民事法嘅分別啊，嗰陣時都冇啊，冇嗰啲連個程序都冇。咁又仲有一樣嘢咧，就教咩嘢咧？教酒店管理、醫院管理、機場管理、銀行管理。我記得有四個範疇。咁啊，請啲專家入去講嘅，我哋班咪傻佬都算，即係算，我哋唔係去揾水嘅，大佬。 你知唔知我睇翻啲紀錄片咧？嗰陣時嗱，點解廣東同深圳、香港咁突出咧？鄧小平嘅年代，80年代咧，因為咧，原來好多時國家冇政策規定嘅嘢咧，廣東係可以先行先試，先走一步嘅。 係啊係啊。 所以咧嗰陣時咧， 深圳 係先行一步。咁咧就好多香港嘅港商咧，就幾個大媽撒走去投資呢個中國大酒店。咁咧就原來嗰陣時嘅喺中國嘅勞動力市場都係由個國家去控制嘅，即係你唔可以自己請人嘅。咁咧就嗰啲港商就拗曬頭啦。喂，大佬，原來嗰個酒店裏邊嗰啲服務員啊、侍應生啊嗰啲咧，係要由國家勞動局派嚟嘅，唔係自己招募嘅。你即係我哋今日諗啊，梗係匪夷所思啦咁。咁啊，收尾咧就要去到咩咧？直接去到深圳市長有機會見到佢啦。就話俾佢聽，喂，可唔可以即係咩啊？咁咁佢就用咗呢個所謂先行先試嘅方式，就俾佢哋自己招工，係大件事嚟嘅嗰陣時。 嗰陣時好大件事，嗰陣時候咧好多嘢都要去到好高層， 係啊，由佢哋拍板嘅係， 先至解放到出嚟嗰啲政策。咁嚟講嗰陣時有一段時候，鄧小平豪到點講啊？佢話搞多幾個香港啦， 係啊， 嚇搞多十幾個香港都唔緊要啊，講到咁樣，佢講咩嘢？50年啦，俾多第日完咗再講，再幾多 嚇？其中一個代表性係咩咧？就係喜合和嘅旋轉餐廳。摩天大廈就好多城市而家仲有嘅咩遼寧啊嗰啲咧，仲係以80年代合和嘅旋轉餐廳、合和中心啊，嚟做嗰個所謂資本主義模式嘅代表嚟嘅。 嗱，你記住咧，中國人咧餓咗咁耐嚇，由49年到現在，你俾人哋四馬分肥啊，又乜咁樣立曬啲嘢，跟住大躍進咧就連啲雞連啲豬都攞埋。嗰陣時候咪即刻食嗰自助餐先， 統購統銷之前自己食咗先。 邊日嚟收嘅時候咧，就 生產隊嚟收，自己食咗先。 食到個個肚脹，食到個個屙，因為點解咧？人就係咁樣噶啦。我死慳死抵養咗啲豬，養咗啲雞喺度，有啲自留地喺度。突然間話佢聽兩個月之後要收曬你。 仲有整火腿同埋整臘腸先。 咁佢咪個個咩嘢咯？你係幾陰功中國人？咁餓咗咁耐，突然間四人幫倒台，跟住咧搞咗兩年嘅楊躍進。咁啊，慢慢地睇得到啦，有苗頭啦，鄧小平出嚟啦，打低曬嗰班咁嘅以前嘅 文革派啊， 文革派啦，跟住咧，仲有喎，好多冤假錯案平反啦，咁開始順順地啦，順啦，於是乎咧，你即其實好驚嘅啲人，好驚政策啊！ 我點知會唔會我門口養只雞，收尾又再話我係復辟資本主義？係 啊係啊，已經鬥到啲人已經即係死去活來，折騰到已經唔知咩嘢，黑同白都分唔到，咁依家突然間開放咧，都要好耐適應。好啦，咁好耐適應咧，其實好緊要一樣嘢。到86年嘅時候咧，就係方勵芝呢班知識分子出嚟啊，黃若望啊，咁好講啦，咁啊要講自由啦，咁即係話你要搞好啲經濟咧，都係要自由思想啊，要咩嘢？咁所以先搞出個學運咯，86年個學運啦。 官方都有提倡嘅，體改所啦，即係嚴家琪啊嗰啲知識分子咧，包尊信啊嗰啲咧， 係啊， 都係鼓勵嗰個民間咧去探索究竟中國嗰個民主啊政治體制改革嗰條路。 所以係咁嚟 嘅，係咁嚟嘅，官方同民間社會互動嚟嘅。 所以你個淨係經濟自由化咧，你係無可避免地亦都帶到政治思想。嘅解放，但係另外嗰邊咧，當然陳雲啊、胡喬 鳥籠經濟咧， 嗰班就嘈咗緊嘅，佢話：喂，唔能夠，你又要嚟越離譜啦，咁啊跟住話呢班人咧就精神污染啦，你要再咁搞落去咧，資本主義復辟㗎啦咁樣。 同埋佢都係強調，其實同而家習近平冇分別嘅，陳雲呢班人都係鳥籠經濟嘅模式，都係強調咩咧？就係、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係所謂國進民退咧，而家出現咧，其實係翻去陳雲嘅鳥籠經濟嘅體系裏邊。 冇錯。 不過嗰個市場經濟咧，就係喺官方嘅控制底下，好似多咗好多嘢啦，又有股票市場啊， 又有債券市場啊。 嗰陣時咧係啦，嗰陣時慢慢開始有，但係咧，即係嗰陣時嚟講，成個中國已經係好緊要嘅啦，因為個基數太低，太窮嘅。 即係其實好簡單。 即係餓咗咁耐，突然間俾個包你食，哇！開心到。 即係一個所謂中國第一階段嘅經濟奇蹟點樣嚟咧？就係等於我入去何俊仁屋企搶曬佢啲嘢，打到佢一身傷。 嗯。 跟住咧，收尾咧就啊嚟咗一個陶君衡，陶君衡就。啊咁啦，我 俾兩隻熱狗， 俾兩隻熱狗你食啦，咁你就要當佢神咁拜。 唉、啊，真係好 其實你諗下，你睇翻嗰啲上海資本家，喂大佬啊，唐英年個阿叔咩唐繼千啊嗰啲，喺民國時代已經係紡織大亨嚟嘅啦，根本係榮藝人家族，係、 嗯、 嘛、 嗯？ 然後跟住俾共產黨搶曬啲嘢，搶曬啲工廠，乜都冇曬。咁、 嗯、 然後跟住就啊，俾翻叫你管啦咁樣。然後就話，跟住就話啊嗱，而家好好啦咁樣。 咁咧就八十年代做一樣嘢，就還翻一啲資產俾嗰啲人，啊啲人認翻一啲嘢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候嚟講都做咗好多嘢嚟到恢復嗰啲人嘅信心。咁中國人咧有機會俾佢啊自己揾食，咁就搏老命啦。 搏老命，耷低頭揾錢啦， 係啦。個個都好啦。嗰陣時候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點樣解説啊？有個説法。 嗯。 點解我哋搞啲咁嘅嘢咧？咁於是呢個王沪寧啦，依家呢個咁巴閉嘅王沪寧嘅，嗰陣時已經諗咗一個方法。嗰陣時到佢未啊？ 未，初係社會主義初階論先。 嗱、啊，呢、這個社會主義初階論，我唔知係咪王沪寧有份。 唔係，應該唔係。 應該就唔係嗰陣時，可能未。 初階論應該係趙紫陽年代嘅。 嗱，趙紫陽年代嘅時候咧，就諗到個方法。咁佢就話：，根據馬克思主義咧，要進入去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咧，一定要足，即、就、係、是、一定要生產力要達到某一個階段。 要補貨啊！ 因為個生產力未夠。嗯咁咧就係因為你配合個生產力啊嘛，我哋上次講過，生產力嘅發展係決定咗經濟結構，經濟結構決定咗經濟關係，即係個所謂 嚇 生產關係決定咗生產關係，呢、這個就係地，呢、這個就係低嗰叫做 下層建築 啊，下層建築再講一次係 生 產力嘅 發 展，然後叫做經生產關係，然後經濟結構。 這個、生產關係就是資本主義定社會主義啦，嗰個嘅生產模式。 咁、那個經濟結構同埋嗰個生產關係決定咗，即係擁有嗰啲生產工具者啊，佢嘅身份，以及同嗰啲啊喺生產關誒生產工具裏邊負責生產嘅人嗰種關係，嗰兩者嘅關係。咁當然以前就係誒有呢、這個。主人同埋奴隸啦，係嘛？有地主係嘛？同埋嗰啲租借地嘅人，或者係農奴啊嗰啲關係啦咁樣。後來就有工廠啦，係嘛？咁呢個就佢後來就要發展到咧，就係話中國由於生產力太低，所以一定要補充翻 補貨啦，所以 補貨 補資本主義嘅 係啦，然後先至可以入 進入社會 主義，所以要搞少少嘅資本主義。 所以就叫社會主義初階論咧，就係容許市場經濟嘅存在啦。 咁呢個都叻嘅喎。因為即係呢句，即係你啲共產黨一定有説法嘅。咁當年嚟講咧，就係整咗一套咁嘅説法嚟到解釋點解要開放，都要搞少少少。 因為佢要擺平黨裏邊嗰啲意識形態嘅保守派啊嘛，即係嗰啲鄧力群啊、胡喬木啊等等嗰啲咁嘅嘢。 係啊， 即係鄧小平咧，坦白講，佢就從來都唔重視理論嘅，係、 嗯、 一個好實用主義掛帥嘅人。 係， 即係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就係代表緊鄧小平。 嗱，點解佢要咁嘅實用主義呢？因為文革大躍進土改搞得中國太差， 就係、是、意識形態掛帥。 咁所以咧，你共產黨咧本身已經係冇咗嗰個合法性喺度，啲人已經對呢個共產黨即係點解仲要管治我哋，已經不斷有人問呢樣嘢。咁所以佢唯一當時咧就佢唯一嘅做法就係話，我只能夠做啲政策，人民係最接受，使到啲人係會係最需要嘅嘢，我俾你當時。就是、要好啲嘅生活， 同埋上 要好啲嘅生活， 經濟改革嘅甜頭 啊，係啦，嚇嚇，咁啊好啲嘅生活就要點咧？要改善成個個經濟發展咯。咁所以點解 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 係啦，咁所以有段頭嗰十年咧，基本上高整個大嘅社會係穩定嘅，啲人係開心嘅， 同埋你記住喎，當時趙紫陽喺我唔記得第十三屆六中全會定咩提出呢個政治改革嘅報告喎。 喺 六四之前啊， 係啊，提出噶嗱，係 官方提出政治改革嘅報喺國即係國總理報告裏邊提出政治改革啊。 其實咧好多書嘅其中一個叫吳國光嚇，依家去咗加拿大嘅。咁當時佢呢個就係個僆仔，就 co-op 咗裏邊，即係吸納咗裏邊負責執筆嘅。咁佢就負責寫嗰個政治報告嘅。咁其實佢好多書大家要留意佢，但係嗰陣時候咧總體嚟講都係行政改革多。 公務員體制、啊、 公務員體制、行政改革， 但都是約束黨的權力。 咁、啊、但係都有幾樣嘢喎、譬如係有任期限制啦， 係啦， 嗰啲限物嗰陣時候定噶嘛，係咪？即係要有監察咯， 其實一層監察一層，就算他雖然到最後都 要黨的領導，但實際上他有小制衡的，即係中委會啊、政治局啊等等，即係然後咧就係嗰個黨企之間嘅分工合作咁等等嘅嘢，咁就同埋啲有少少自由俾嗰啲人，但你唔 有譬如人大體制就做嗰陣時，阿方麗芝都選過啦，海淀區嘅人大代表。 佢太太又唔係佢。 佢太太係。 佢太太，佢太太當選喎。 當時都討論過即係人大嘅選舉體制嘅改革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幾開放嘅，同埋真係有選舉嘅。之後冇啦，之後根本就唔俾你選。根本不俾你宣傳，根本候選人不俾行出街，咁啊跟住咧， 競選可以， 根本唔係嗰陣時候，但喺1986、1987年嘅真係試過民主選舉。 嗱呢個 真係異見人士當選，係嘛？ 亦都係反映到點解香港喺嗰個嘅即係前途問題討論嗰陣時候，一段時間係支持嗰、那個即係主權1997年之後交翻俾中國大陸。 有啲期望嘛？ 係因為嗰陣時的而且確共產黨表示出嚟嗰種改革嘅決心。同埋嗰個實際的政策啊，係睇到香港人係睇到的嘛，佢係真係真做的嘛，唔係話好似而家咁樣講完就温家寶咁講完就唔算數啊咁啊。但係咧嗰個亦都係咧去到一個嘅歷史嘅轉折點啦。 佢走得太快，即係嗰陣時候，不過人係咁樣嘅，所以點解黃岐山後來話要睇法國大革命咁書，啲人再嗌佢改革啊，喺呢個。 但黃岐山在89年那個年代，其實他都是改革派嚟嘅。 佢梗係改革派啦，咁但係佢而家在位啊嘛。好，2012年，啲人好多人問佢點解唔改革，點解唔做政治改革？佢就話：你唔該你，你睇下 托克維爾嗰本法國大革命 嗰本書，其實係一 句説話。狗仔與大革命嗰本書。 夠啦，咁佢一句即係唔好講法國大革命啦，太長啦。佢其實佢出一句嘅政，即係喺個歷史上高得出嚟嘅結論，佢係任何專制嘅政權。最危險的時候不是他繼續專制， 是改革， 而是開始改革的時候。那這個就是所謂後來歷史所說的，就是不斷提升的期望革命，就是說你開放制度的時候，那些人期望 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然後政府又 deliver 不到， 又 deliver 不到，又交不到貨，那於是產生個內部的衝突，那政府又不敢去到鎮壓，因為你開放， 因為已經開放咗，係咁，呢個就似蘇聯嗰情況。 咁就似當時法國的咁樣咯。 戈爾巴喬夫都係咁。 法國的咁樣咯，所以點解路易失落，咁咪俾人捉咗去斬頭點咯？咁佢嗰陣時候佢主張開放嘅喎，然後將個國會咧有好多農民，即係個低即係 三級議會啦， 三級議會可以上去開會嘅喎，咁樣，但係反為咁樣命都冇咗。咁所以咧，黃岐山咁呢，其實咧到89年嘅時候咧，好不幸，又係即係嗰個推動嗰個改革又係嚟得好急，而嗰陣時亦都唔懂得。嗰、那個公民社會裏邊有一種力量嚟到咧，係要知道我哋要慢慢去到同佢咧係 培養嗰個公民社會， 同埋咧要可能有啲嘢係要即係你唔夠去打啊，你唔可以做到革命，你就只能夠慢慢嚟到推進。咁至到咁啊，至到咧鄧呢、這個呢、這個趙紫陽咧都無能為力。咁啊，足之即係一個比較開改革開放嘅人， 錯失咗就係即係官方同民間可以和平。處理呢個 進行一個和平演變嘅機會，失去咗 民主改革機會。 咁但係就唔怪得學生啦，你成個公民社會都冇經驗啦，係咪？ 同埋喺個廣場裏邊，唔係我哋是馬後炮咁樣可以，即係沙盤推演嘅，其實有啲嘢係。 同埋點講都好，你開槍開炮打啲平民百姓，而個個都係有一股熱血，希望去到剷除貪污，希望國家進步。你唔去利用呢股進步嘅力量、文明嘅力量，你去殘殺佢。咁呢個共產黨到現在你都唔敢再講啦，即係揞住佢啦，係嘛？ 即係踢落去地氈底就算啦。 係啦，好啦，咁一陣間翻翻嚟我就講，即係八九 之後嗰、那個 那個改變嚇。 舊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乜嘢先，就係呢個係招牌手撕韓牛沙律。然後就三個熱食就揀一樣香煎大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魚柳，是不是很漂亮呢、這個、還有秘製咖喱牛筋腩粵式蝦餅拼煙肉車釐茄串，避風塘雞中翼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 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鼠和意式奶凍的這個餐呢，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的，就是本地食品系列來的。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想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咧，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噶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噶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蕭氏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訂三次。 天上嘅一粒孤星。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喂，徐少華，律政司說個奪字很暴力的喔。 哇，那我們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喎。 但是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的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嚟的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好啦，今日我哋就係講國家資本主義喺中國大陸嘅崛起。咁咧就上半段咧，我哋就講咗啦，由呢個1979年到1989年呢10年裏邊咧，中國開始實行嗰個嘅所謂社會主義初階論，所引入嘅一個市場改革， 自由經濟 係啦，自由經濟市場改革，所以建立咗一個嘅價格體制啦、勞動體制、勞動市場啦，好多嘅商品交易可以即係開始由國家統購統銷，就變成係由市場去決定啦。咁跟住就 土地啦，有少少嘅自由嘅租任啦，嚇。 就好多組織裏邊，黨就約束佢哋自己權力啦。共產黨就開始將譬如一間企業裏邊嘅營運、日常嘅營運交翻俾個廠長去做。 廠長制啦， 係啦，就由廠長責任制係啦，當時叫廠長責任制。 係啦， 咁咧就今日我哋習以為常嗰啲嘢咧，喺我哋讀書個年代咧係大事嚟嘅。 係啊， 就算係廠長責任制咧，都由中央發布文件咧。然後呢大家都在这里研究、啊、然後討論、啊、分析、啊、这样 呢就早期呢就是那些、親中愛國、啊、無派分子呢就最早湧入大陸，那些就 做 China Trade、 啊、就賺到很多錢、啊、那班人 是、啊、當時叫做 China Trade、啊、中國貿易， 咁係係我哋啲傻佬，你話點樣咩都好嚇， 上去講書都冇著數㗎啫，教曉佢， 最多食一餐啦，食一餐啊！咁咧，我仲一係慘啊！嗌我去嗰次糧商接車嗰個市長啊， 深圳市長。 市長咁我啱第一批人入去啊嘛，咁佢又話：，咁我哋排隊入去，咁佢出邊接完佢話：，你入去啦咁樣，唔使做關檢啊！你哋我哋嘅貴賓就去咁樣，咁忙咁又要去深圳大學等你哋咁樣。咁於是話講完書啦，食完飯走嘅時候。出到去嘅時候，喂，點解你冇個 冇人 冇人？點解唔俾我哋走？咁我哋揾咩？我喂市長嗌我哋行呢條路咁樣，我又唔理你冇人，我點敢放你走啊？咁樣，一路成班喺度揾咗我哋兩個鐘頭，又揾唔到佢，又揾嗱，我一話俾你，引渡條例，你啲人驚呢啲咁嘅嘢， 梗係啦。 當時佢嗌你做啲嘢，佢又冇所謂口講口賠。你個書記嗌你咁做， 講明係唔使嘅，嗰啲税唔使交嘅咁樣， 你幫下我哋咁啫。因為依家突然間。下手條友話咩事咁樣？ 唔得喎，漏税喎，咁樣坐監喎。 大半保咁樣，即係咁樣咯。唉，好啦，我哋講翻 八九之後啦。 八九之後啦。 嗱，呢個就係奠定咗今日中國嗰個嘅所有嘅經濟問題嘅根源。係 係。 都係源於1989年之後嘅產權改革。 係。嗱，其實一種好一都係盡在一念嘅咋。喺八九之後咧， 你知道即係中國被圍堵啦，係嘛？再一次被圍堵啦。 好多人都估會唔會翻翻轉頭？ 啊，會唔會翻翻轉頭？咁嗰陣時咧，有啲人估咧就係會閉關，因為即係又俾人即係當人哋大家去制裁中國，諗住殺咗咁多人係咪啊？但係當時大家都估唔得到咧，就係好快。這個當時的美國總統布殊已經派密使 派基辛格訪華、 啊、已經講話九月，咁由英國亦都係啦，急於要同中國咧要快啲恢復對話，因為嗰陣時候咧就係、是、有一個即係回歸園計劃， 同埋香港新機場方案、啊、財務安排，佢中共卡住，後屘就馬卓安訪華咯。 最早要馬卓安訪 六四之後第一個西方重要的政治領袖訪華就是馬卓安， 咁啊搞到馬卓安就非常冇面， 就搞冧埋阿惠奕順。 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咧，個大勢咧，當時全世界覺得咧係唔應該再圍到中國，係應該同中國有一個叫 critical engagement。 即係呢個亦都係和平演變嘅諗法。 係啦，佢因為諗住咧就係中國已經開始變緊啦， 翻唔到轉頭啊！佢諗佢 亦都諗乜，亦都睇得到咧，當時嗰個八九萬人民咧係好不幸。在一個即係唔適當嘅時間，係用咁嘅速度、咁嘅模式係爆發出嚟。雖然係一個正，即係雖然嗰個學運係正面嘅嘢，但係咧就係成件事係好多所謂嘅 mishandling 咁啊，即係佢哋睇得到 條件唔成熟。 啊，有時而佢呢班人咧係鎮壓咧，亦都一見得多嘛。以前東歐全部都係咁樣噶嘛。咁啊，但係跟住睇得到咧，成個北歐嘅改變，唔係成個北歐，成個歐洲同埋蘇聯嘅改變。咁呢個更加加強咗咧，全世界覺得咧係中國將來嘅改變咧係不可逆倒嘅。 中共必敗， 而且中共必敗，共產黨必敗，就剩翻佢一個。嗰陣時我仲成日笑話咧，得個台打麻雀嘅啫。 北韓啦、 啊，北韓、 古巴 同埋越南啊，越南誒得打到一台麻雀。 阿爾巴尼亞都冧埋。 啊，佢哋點可能唔冧咧？咁樣咁所以就假以時日，咁啊仲要俾啲嘢引佢入去引軍入共係嘛？就係、是、W 即係嗰陣時候就係最弊國待遇，慢慢咧就係 WTO 入咗 WTO 就解決咗 MFN 嘅問題啦，即係最弊國待遇就唔使每年延續啦。 就希望佢咧就進入國家嘅經濟體啊！咁但係就變咗問題就係中國嘅問題啦。中國會唔會咁做咧？咁當時咧呢個係好驚嘅呢個江澤民，咁所以江澤民咧係想。即係閉關嘅，又想倒退嘅，咁但係後來大家知道 鄧小平南巡 啊，鄧小平南巡咧就話邊個反對繼續改革開放就邊個下台，但係就定咗幾個原則嘅，係咪？定咗幾個原則，繼續改革開放得嚟咧，仲要加速改革開放，因為佢更加要使經濟更加好咧，然後先至可以啲人咧係即係唔好再咁多怨恨。尤其是唔好再次成日回頭睇翻八九鎮壓， 同埋要俾多啲經濟甜頭啲人。 係啦，佢話咗，佢即係話俾你聽，因為要繼續中國好，所以我唔鎮壓唔得。 我鎮壓咗之後，如果你攞到更加多甜頭，你咪會支持我當日嘅鎮壓咯。係 啦，咁佢我死二十萬啊嘛，又買嚟 二十年嘅和平 嘅穩定。咁呢個就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咧要點啊？ 紅色江山要保存喺、這個。 係啦，呢個就係陳文講嘅。 陳文提出嘅。 嗱，呢啲有信唔得過嘅。 所以就有習近平、薄熙來呢一代出現。 係啦，都係我哋啲子孫，紅色江山嘅子孫信得過。咁呢個第二個指示，呢、這個就係陳文嘅指示。第三個指示係咩嘢？ 就係、是、所有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係 啦，所有動亂消滅於萌芽狀態。 即係唔俾你滾大啊！ 所以一喐就要 重手鎮壓。 就要重手鎮壓。 收尾之後，西藏啊等等，咪就係咁咯。 咁你就越嚟越急速。即係越嚟越快，越嚟越兇狠，越嚟越殘忍， 判得越嚟越重添啊！ 係就係咁樣啦。咁所以記住啦，三樣嘢：繼續加速改革開放；第二樣嘢就係 權力俾 紅色江山；第三就係鎮壓文革狀態。記住呢三樣嘢啦。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加速就發展呢個咁啊呢個經濟，咁啊開多幾個。呢、这個咩區啦？經濟特區啦。 經濟特區係 一路開咗幾個經濟特區。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朱鎔基所做嘅呢個產權改革。 冇錯。 呢、这個係直接導致今日中國習近平點解會用一個咁大嘅力度去整黨同埋反貪。 係啦，嗱，朱鎔基個嗱，依家好多人就讚朱鎔基，咁因為出嚟有風采係嘛，即係唔會好似 簽 WTO 係佢噶嘛。 唔係，同埋佢出嚟咧，個人咧係講説話啊，係個人有啲幽默感、啊， 同埋冇乜阻味啊。 係啊，係係冇錯，冇 乜阻味啊！朱鎔基 係咁，佢同埋咧，佢都係財經界出嚟噶嘛。佢係上海市長，亦都係見過一個 所謂專家代表、 啊、一個專家咁樣。咁佢個人亦都係幾 又清廉啊，又唔係覺得佢有啲咩家族裏邊 到現在啊，你唔知佢捐中國嘅官員嚟講，或者係捐錢捐得最多係佢。 他捐了4000万。什麼呢？因為他寫的書全部版權不要，他那時候他後來他是唯一一個或者少數的人是給他出回憶錄的，他寫了很多他關於財經改革的東西，全世界都要看，因為 他是總理來的嘛，他寫的東西親口講他的經歷，親口講他解釋的政策和事後的回憶錄甚有價值，聽說好像不知道多少千萬 的版税，他就捐了出來，這個就都挺受人欣賞的。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是影響深遠，亦都話咧，即係亦都依家睇翻轉頭咧，就係受人哋詬病啊！咁呢個咧就係後來嘅研究其中最出名嘅專家叫程曉龍，就係這個何青年啊，何青年教授嗰個丈夫啦嚇，即係其實唔應該提佢老婆嚟到介紹佢，但係咧程曉龍都係出名嘅經濟專家，咁就研究國企私有化， 係國企私有化， 咁佢就指出咧喺1999年到2001年。當時咧，朱鎔基就實行一個政策，佢好多國企變咗殭屍，妖又冇生產力， 債務啊，債務， 債務又咩嘢？啲人又冇即係嗰個 動機啊，冇個 motivation， 冇錯啦，個 motivation 即係都根本係完全係一潭死水，總之全部殭屍。佢不如咁啦，我賣鬼佢啦，即係等於香港政府賣領匯咁。 賣領匯啊！ 咁啊，先 機鐵上市。 嗰啲咪死人，連香港都咁衰啊！嗰班咪房屋主咁高人工都好。那些咁啊鋪仔喺度就真係兩三年都唔租，我仲記得有個鋪1000尺，係好靚個位，咁啊2年都唔租，咁我有人同佢講話，唔知2000尺幾多？點解話你租一半俾我啊？或者租500尺俾我咧？我俾好個租俾佢，佢就唔租，佢寧願養老鼠養曱甴。啲官員係咁樣，因為佢唔使睇數啊嘛， 費事煩啊嘛，係啊， 費事煩啊嘛，咁樣唔租咪更加好啦。又嗌佢嗰啲商場話，不如擠個櫃員機得唔得啊？啲人因為好遠都冇，都唔租俾你。即係嗰啲房屋署，即係嗰啲官僚 係 咁樣的。 因為佢一格就係500尺咁啦。係 啦， 你個櫃員機100尺，我點劃俾你？ 我點計？咁佢就唔係從服務嘅角度去睇，又唔係從 佢行政方便啦。 咁連香港都咁衰咁撲街，咁你唔好講大陸嗰班共產黨嗰班人啦，係咪啊？咁所以佢就話：不如佢就唔係用第二啲嘅方法去做，佢就賣啲資產。 股份化。 咁佢就將兩類，一類咧就係國家必須要控制。在個策略上高， 所謂央企中央企業， 一定即係佢哋影響民生，影響個國家嘅管治。 鋼鐵啊，運輸基建啊嗰啲咯， 電力啊， 煤啊 嗰啲係嗰啲咯，電信啊嗰啲，咁啊全部國家。咁但係嗰啲咧就係點？咁啊嗰啲係唔買嘅。邊啲賣咧？嗰啲細嘅廠，有啲地方嗰啲廠。 因為佢有兩種嘅所謂所有制嘅改革裏邊，一種就屬於國家所有制，即係所謂央企；一種就叫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咧，就係佢屬於譬如省政府啊，或者以前叫生產隊啊，或者係嗰類嘅單位嘅叫集體企業。嗱，央企咧都冇咁大鑊。中國由國家資本主義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咧，將國家資產流失最嚴重嘅咧，其實你睇今日海航，你睇到嘅其實就係呢啲嘅所謂嘅集體企業。係 啊， 佢個出售嗰個資產嘅過程，官員就有個使用權。但係咧，佢個使用權轉售咗俾民營嘅企業家嗰陣時咧，根本個過程係唔清唔楚嘅。 唔清唔楚。 係啊，你睇而家海航究竟後邊係邊一個大股東？你搞極都搞唔清 嘅。咁啊， 真 係好明就黃岐山啦。我相信一定有關係啦，因為海航咧 點會由個慈善機構控住嘅咧？ 90年代喺海南島一個最偏遠嘅島搞間航空公司， 係啊， 有乜人會變咗幾千億嘅資產啫， 真係諗都諗唔到。 你諗唔到嗰陣時得幾萬，唔知得幾百萬就嚟到起家。咁其實點解咧？就其實全部官商勾結。 咁咧，成個官商勾結體制就係嗰個。 咁佢咧 六四之後出現。係 啦，佢賣咗出嚟之後咧，咁嗰班人全部點樣咧？就佢點都有啲資產嘅，雖然佢係蝕本啫咁就。咁通常就同銀行傾掂，又有啲官員幫手就借錢買。 係。 壓咗個廠， 因為佢喺後邊又係有翻利益噶嘛。 佢有利益，咁咪借錢買咗咧，就根本就唔使出錢，就買咗個企業。咁又跟住咧係自己嘢啦， 自己嘢啦，變咗係啊， 用計數啦， 係咪？跟住咪將啲錢俾翻後邊支持呢個政策嘅官僚咯，嗰啲地方官咯。 係啦，咁啊銀行債容易還啦，因為兩下就已經翻幾番，翻十番啦，已經兩下就已經。 咁你諗下喎，各級嗱，中國嘅改革同東歐嘅改革好唔同。匈牙利的國企改革，大佬個總理係一個電話打曬俾所有國營企業嘅咯，因為個數目好少啊。但係你諗下，中國係有千千萬萬呢啲集體企業喺地方。 係啊，係。 然後呢就用千千萬萬的利益關係將它轉化成為一個官商利益集團。 你記住那時候，如果根據這個程巧龍的研究呢，那時候有七萬多間這些所謂非央企的， 都很大的，其實 七萬多很多，都不是小的很多， 很大的， 它呢就賣剩 10%、即是賣了九成， 九成， 而大部分 是很低的價值，即是賣領匯那樣，還衰過賣領匯。OK， 領匯就已經低價得好緊要，佢仲衰過 賣領匯。你上一市，當然你可以批評嗰個領展而家嗰啲嘅專業嘅管理人員啦，唯利是圖。但係中共嗰個嘅集體企業嗰個出售咧，其實佢係賣咗俾自己有，譬如我做官。 啱啊啱啊，仲唔同？ 我隔離啊何俊仁咧就 衰好多倍啊！ 係啦，你用民營企業家嘅名義，我而家介紹單筍雕俾你，你就幫我買咗呢個順德紡織廠。 係啦，係係係。 就表面上係你，但係我又有份嘅。或者我賣俾你的原因，因為我有很龐大的利益， 即係連學領匯都學不到啊！即係連嗰啲 都學唔到。領匯都有個資本市場喺度，最後尾擺咗喺度， 雖然佢低價，雖然佢低價，相對你睇翻轉頭咧， 同埋起碼孫明揚每一啲過程裏邊得到大量的利益啊嘛。 好啦，咁即係問題咧，嗰陣時就出咗去之後咧，嗰啲民營企業根本後來就發曬達。咁而嗰班廠家誒，嗰班嘅經理背後亦都係有地方官員。有紅二代支撐， 所以咪就係污染環境嗰啲化工廠走去人哋嗰啲水源嗰度開設重污染嘅化工廠，引起大量嘅民眾上街，基層政權黑社會化，全部都係同呢個咁樣嘅改變有關嘅。 咁你睇睇嗰陣， 即係我點樣控制嗰啲地方？我將個企業賣咗俾你，你喺嗰度就做電導廠嘅原來，咁我咪會你又要靠我，用一啲嘅非正常嘅手段。去在國家環保政策下面轉空置，否則你怎可能在那裡開電導廠 啊？總之呢，大的民營企業大家看到，那些海航啊、萬達啊、等等，安邦啊，亞萬背後呢，甚至阿里巴巴， 全部騰騰呱呱騰騰， 全部就是什麼東西。好了，這裡一方面，那些已經變成了大的千億 的資產，現在都被人修理緊啦，安邦就俾人哋 海航都收你緊啦， 海航啊收你緊啦，萬達呢個黃建林嗰啲一起效忠都大鑊啦咁樣，咁啊阿里巴巴又交翻出嚟啦， 交 翻出嚟啦，買完啲嘢咁樣，咁即係大家睇到點樣啦？咁其實咧都係阿公轉出嚟嘅時候，就係即係被民間咧，即係一啲背後有權勢嘅人，慢慢就係掠奪咗。 嗱呢個亦都好難搞嘅喎，其實。你全面搞就搞不掂嘅，根本嗰個打擊面大到咁，所以就你見到佢所有企業都不會怠工嘅。如果你係全面咁樣清查，但你清查邊啲咧？原來有政治取向。 咁你咁佢，所以依家問題咁樣，因為我或者講埋央企先啦。因為其實習近平嗰個做法就係一定要收翻呢啲咁嘅控制權，或者係想收翻啲咁嘅資產，收翻呢啲即係被掠奪咗嘅資產。其實個動機可能都係目標，可能都是 OK 的，大家都覺得是公道，你可以這樣做，但是問題呢，就是他這樣的手法來到鞏固他一個人的專政，還有做的手法也不是透過一個即是陽光的一個公道的一個有制度的方法，就任他要來打擊任何人 的來決定，誰的目標全部是政治考慮的，這些就不能夠接受嘛。 我哋唔能夠純粹睇佢喺香港政策嗰種強硬保守。 嗯， 你調翻轉，點解佢喺內地嗰個民意支持度高呢？係有原因嘅，正正佢係針對緊由1999年開始，國有資產、集體資產流失，這個同俄羅斯嘅改革係一樣。普京就用非正常嘅手段立翻曬，包括行食嗰啲咁嘅俄羅斯嘅資本家。包括有啲就流亡啦，流亡嗰啲就你俾翻嚟就要交翻出個企業嘅擁有權啊等等呢啲嘢，一模一樣。但是呢，我覺得習近平面對的情況是複雜的，因為中國在那個改革開放之後的10年裏面的集體企業是多了很多，就不是只有像俄鋁啊、俄羅斯那些俄羅斯石油啊那些大企業那麼少，它千千萬萬這些海航集團的企業，你怎麼搞呢？好了，正當的方法其實就好像何俊仁剛才說，你是個體制改革、陽光司法，真正的不是譚慧珠說的那些啊，真是輿論監督，用體制嚟去 discipline 呢啲市場嘅貪污腐敗行為，先至係長遠之計。但係咧，佢正正佢個目標咧，其實係有個民意基礎喺度嘅。 係有。 雖然佢個手法，大家覺得佢咧用整黨嘅方式， 即係用黑幫執行家法的方式去對付咧，就唔啱，或者陀之昌越境執法去夾呢個谷卓行翻去，或者將來國民貴都好，即係佢嘅手法就係咁。嗱，但係呢個手法係長遠係冇辦法解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所誕生嘅問題。 係，咁仲有第二樣嘢咧，國家資本主義裏邊咧，仲出現咗喺第二方面嘅資產嘅流失，就係個央企啊。央企 咧，李小林啊， 將佢改革之後咧，嗰班紅二代就一人霸一塊， 一人霸一塊啊！石油幫就係阿周永康啦， 係啦，咁啊， 令計劃就令兄弟就山西煤礦幫啦， 係啦，咁啊，水電就係 李小林啦， 李小林啦，跟住電信咧，江澤民啊，江志成啦，係咪啊？咁啊，珠寶業咧， 温家寶老婆啦， 老婆啦，咁就 人有份，永不落空。 人人有份，你數出嚟咧就有個表嘅。嗱，今日講唔到，下次俾個表你睇。但係數數嗰啲團體家族一個人就咁啊，咁佢個有好多咧，就係有一啲就有啲股份啦，因為佢上市啊嘛，有啲人佢透過買股份啦，咁有好多咧就係總之就係因為佢嘅關係，所以變咗佢喺外邊做好多生意，就全部啲子女就賺好多錢。咁就 同埋香港咧，亦都係喺嗰個時間咧，因為央企嚟香港上市咧， 係 就成為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新言啦，個股市啊就係咩咧？香港好多嘅地產富豪啊，大 Masa 咧就係幫內地啲官商咧去做 keeper， 去認購，認購喺香港上市嘅股份。當然，因為黨會即係驚違紀啊等等調查咧，就由佢哋去擁住。 我講有好多咧，絕對係內幕交易啊， 等等嘢， 即 係污糟邋遢嘅。 佢知道曬啲嘢咯，我講。同埋佢哋有好多咧，即係做過做，即係知道嘅政策。然後咧就係佢可以亦都透過佢嘅關係。有陣時做中間人啊咁樣，佢總之做曾經有幾個例子，譬如好似呢個邊個朱鎔基個仔係嘛？ 朱雲龍， 朱雲龍咪買一間啊，買一間上市公司。 唔係啊，梁振英咪委任佢做金融發展金發會啊，金發會嘅成員咯。 係係係。係 啊。 嚇！咁譬如佢個仔又知道可以買一間公司，係講啲風力發電嘅咁樣。咁嗰間公司係未上市嘅，但係嗰陣時候國家有好多錢擠入去。 温文松又喺香港。 係啦，温文松咁佢嗰間公司咧，佢入咗去做董事之後咧，砰一聲就漲咗幾十倍。咁跟住佢賣翻嗰間公司就再上市，咁啊已經賺好多錢。即係 先過得到先。 你睇睇呢個主要，即係我只係舉其中一個例子。所以點解個個人咧咁多十億八億嘅身家係嘛？好似中信泰富嗰啲，全部你話俾聽冇關係，純粹佢自己係啊優良嘅啊，我哋革命嘅 DNA 啊，所以我哋做生意都咁叻嘅咁樣，係咁樣咩？唔方咁咧，所以慢慢睇到咧，其實個國家嘅資產咧係即係完全被偷竊、被詐騙、被掏空、被掠奪，係不得了嘅。 同埋佢最慘嘅央企係咩咧？佢甚至係咧。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產業政策，你明白嗎？因為他譬如石油幫自己周永康集團控制著那些石油企業，中國的能源政策就受制於這個利益集團咯，究竟他如何可以進一步去釋放那個經濟的生產力等等，全部都是動不到的，在朱鎔基之後，在溫家寶年代是什麼都動不到的。 那時候呢，因為呢亦都係各個人霸住一個領域喺經濟領域。 你記唔記得有個叫做潘國廉嘅人，咪代表華能國電定乜鬼嘢？嚟香港要求開放電網，由大陸輸電嚟香港嘛？ 唔係香港潘國廉嘛？ 係， 就係香港 中電嗰個， 就係嗰個咯嚇。嗰個咪即係李嘉誠嘅，即係 我唔知啦。但係你諗下，香港本身發電都過剩，點解要俾大陸嘅電網買電嚟香港咧？呢啲咪就係 exactly 就係嗰種嘅由國家政策到利益集團係變成一個叫做用大陸嘅用語叫做行下一氣，即係全部都係一個咁樣嘅。 所以 利益集團。 所以換個説嚟講咧，喺江澤民嘅時代咧，就係嗰啲經濟精英。即係所以好多家庭裏邊咧，一家兩制啊，一個就做官， 一個重商， 一個重商，可以係仔女，可以係兄弟姊妹，可以係子侄。咁做商之後咧就結合啦。咁所以就經濟精英就同埋嗰個政治精英，就其實個權力咧就結合金權政治。咁所以點解後嚟點解叫做九龍治水啊？都搞唔得掂。九龍治水個常委會裏邊九個人咧。就每人一飯嘅，每人一飯，睇 瓜分咗成， 瓜分曬咧，咁啊個個咧，咁咧其實咧就嗰陣時候胡錦濤咧就只係戰戰兢兢，即係擠出嚟就係總書記。實際上高咧，你喐邊飯咧，你都要去嗰飯嗰個龍頭嗰度 嗱，呢 搞掂嚇。 其實就係亞洲嘅資本主義發展裏邊，我哋叫做財閥嘅模式嚟嘅。 只不過咧，人哋嗰個財閥嘅模式咧，冇中共咁赤裸裸。你睇南韓、日本都有嘅，即係話佢譬如日本嘅通產省，根本係同嗰啲三菱啊、三井啊等等嗰啲大集團咧，係即係勾結嘅。南韓你睇到嘅，而家揭露好多呢啲嘅南韓嘅財閥喺金融風暴之後嘅行為咧，都係同嗰個官僚負責嘅政策嘅官僚勾結嘅。但係咧，共產黨係甚至係咩咧？係由呢啲財閥去執掌個政策添。你明白嗎？是比起這個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財閥政治，或者是南韓的就是在朴正熙年代開始發展出來的財閥，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怎麼好呢，那時候西方看就覺得、啊、你肯玩那個遊戲，我不要理你，你開始的時候有些貪污也好，官商勾結也好，你最重要是跟我們一起玩個遊戲，就是進入這個世界市場。所以那時候就是即係歡迎佢入 WTO。咁其實我哋正話所講嘅一紮嘅嗰個產權結構嘅改革啊，嗰啲央企嘅上市開放改革啊，以至到好多呢個國家企業嘅私有化等等嘢咧，都係配合入咗 WTO 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當時西方嘅諗法咧就係佢一定會再有增長。但係某個程度咧，到某個水平嘅時候咧，佢哋估計政治嘅開放咧係不能逆轉、不能改變，因為當你個市場經濟發展到咁嘅時候咧，嗰個權力啊係會分化，係會即係會分開、會下放。嗱，因為點解咧？你一個專制嘅政權，佢睇唔得到點能夠有效能夠指揮到、控制到、運作到一個成功嘅市場經濟。 嗱，呢個咧， 咁當時係錯嘅呢樣嘢。 呢個點解會判斷錯誤咧？就係我覺得喺 WTO 之後，係中國進入咗一個高速嘅企業成長嘅階段，而呢啲財閥集團，嗱，你唔好當周永康係咩政治局常委，咩令計劃啊嗰啲，或者係嗰啲電信幫啊、咩鐵路幫啊嗰啲，你當佢係財閥得㗎啦。結果當財閥掌控咗中國嘅政策嗰陣時，你個市場開放就侵害咗佢哋嘅利益。係嘛？是直接嗱，你香港，你用香港做例子，香港最後一次市場開放是幾時咧？係1997年之前打破 HKT Hong Kong T， 即係香港電信嘅壟斷，結果造就咗香港嘅電信業高速發展。呢個係最後一次因為市場開放而令到香港人受惠嘅。好啦。以前你記唔記得打？我諗你都好清楚啦。打長途電話係幾 Q 貴香港，因為壟斷啊嘛，係香港電信。你諗下中國點樣 compliance？ 我相信你問嗰啲官僚，佢知道國務院啲官僚。但你點樣可以說服到呢啲官商財閥集團係壟斷咗電信業、壟斷咗石油、壟斷咗好多重要行業嘅，係願意去接受開放市場呢樣嘢？嗱，呢個習近平今日 都要面對嘅， 最面對一個最兇險嘅問題嚟 嘅。所以咧，嗱，今日冇時候講嘅啦，大家一定要睇下集。 就係中美貿易戰。 因為點解咧？ 你咁樣睇中美貿易戰先有意義啊！ 正正佢哋就係期待佢要遵守呢個 WTO， 其中依家到今日都講唔掂數嘅，就係我正話所講嘅市場開放。 市場準入標準啊！ 因為點解咧？中國特色嘅資本主義嚇，即係個權貴資本主義或者國家資本主義咧。就係、是、去世界嘅時候就玩你嘅遊戲， 嚟我度就用我哋嘅遊戲玩你。 嚟我度咧，我就閂門玩我嘅遊戲。 用我嘅遊戲玩你。 我嘅遊戲咧，我喺國內就壟斷嘅。我嘅遊戲咧可以逼你轉移技術嘅。OK， 我嘅遊戲咧就係我有我嘅關税嘅。但係出到外邊嘅時候咧，佢就利用一啲嗱，第一佢就攞你模仿你嘅、抄你嘅、偷你嘅技術啦。第二樣嘢咧，當去市場競爭嘅時候咧，佢用國家綜合實力去補貼嘅公司。跟你嗰啲公司去到鬥 bid， 你點夠佢 bid 咧？因為佢成個國家啊嘛， 跟住你唔俾佢 bid， 佢又話你違反呢個公平。 咁、所以等等嘅嘢咧，依家人哋就話佢就係違反咗 WTO， 咁依家就嚟一個貿易戰。但係如果暫時唔好講，你會問一個問題，點解咁遲先嚟呢個貿易戰？點解嚇？即係中國有段時候，尤其是喺2016年啊，甚至要輸出中國模式。嗱嗰陣時咧有一個嗰陣時候華盛，即係嗰陣時候美國咧。在呢個1990年之後咧，就出現咗個叫做華盛頓模式， 講人權 啊，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咧，主要就係話咧，即係提供俾嗰啲第三波 民主化 同埋北歐，同埋呢個西歐東歐啊，即係轉向民主國家， 提供俾佢。咁其中佢最大最緊要咧就係開放市場， 嗯、 就同埋咧就係、是、要 保護人權。 都有講啲嘢，但佢主要就係講就要法治啦，同埋咧就要呢個低息啦，要不就唔好咁多嘅管制咧。其實落講都係有啲嘢係。是傾向於 自由資本主義， 自由資本唔係啊！我覺得提即係嗰啲國際公司啊，嗰啲跨國企業嘅入侵嘅，某方面嚟講有啲咁嘅利益喺度嘅，有啲咁利益喺度。但係佢基本上高咧，就一定要開放市場，唔好咁多管制，要有法治嚇、啊，要低即係嗰個利息咧係要市場化嘅，貨幣又要市場化嘅，乜嘢都要市場化喎、啊。作為一個咁樣嘅環境咧，然後就 IMF World Bank 就係支持佢哋。 呢、這個就是亞洲金融風暴 造成的危險咯， 造成嗰個。 其實呢個係亦都係有問題嘅，所以後嚟 都導致好多國家出現政治動盪，因為要緊縮經濟，符合 IMF 嘅要求。 同埋咧，佢啲同埋有一啲咧，佢又係未人成熟嘅企業，佢砰一聲人哋入到嚟輸入嗰啲貨品咧，根本你可能佢個農業又係受到好大嘅損害。咁但係佢又唔理佢，我借錢俾你，咁你又要接受喎呢樣嘢咁樣。咁所以個華盛頓共識咧。其實亦都有啲好多人批評佢咧，就太有利於發達國家嚇佢嘅經濟嘅入侵。咁呢啲都係比較左嘅人講啦。咁、嗯、但係事實上，我覺得亦都啱嘅。所以點解有啲國家都有某個程度，我都有啲嘅保護主義喺度嘅。因為點解咧？我啲企業完全啲啱開始啊，嗰啲我啲橙都係巢皮嘅，突然間整嗰啲咁嘅新奇事橙入嚟，又平過我，又靚過我，全部冧曬咯咁樣。咁所以好多嘢咧，就係的確好多國家都要有翻一啲嘅。保障都是後來要經的，但是呢那個時候華盛頓共識呢為什麼要接受呢？因為全部 IMF 借錢，我一定就是要看這些東西，所以搞到他說、哎、大哥 我國家有、要有 deficit 才行，他還有一件事他不讓你有， 所以就要緊縮經濟， 不讓你 deficit， 即是不讓你有太大或者長期的 政府債務太厲害、 政府債務或者是赤字經濟他不讓的，但有啲國家就我唔俾赤字經濟唔得喎， 民變咯。 你美國都試過啦，所以我最緊要睇失業率，但係佢又唔睇你失業率嘅喎，佢唔睇你失業率，咁所以想馬來西亞嗰啲唔制啊，嗰啲有話我要咩？咁好啦，咁啊唔講啦。好啦，咁啊中國到到2016年咧，嗱咁正話嗰個華盛頓共識有個叫 Williamson， 就係佢提出嚟嘅呢個名。咁到到中國嘅時候咧，入到 WTO 咧就增長得好快，呢個估唔到嘅。 係估唔到。 咁呢個經濟體，尤其是係由2000年。到2012年呢十幾年咧，嗰、那個經濟嗰個速度快到咧，係全世界睇唔得到咁快可以變咗全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不過你記住嚇，因為咁多人， 總量咧、啊， 因為個總量嚟嘅人個別嚟講都係窮嘅。咁而嗰陣時候，所以到2016年咧，就提咗一個叫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就主要就係話吧，有啲人唔好咁快，有好多要國家睇住，要穩定。係嘛？我哋要掌控住有好多嘅嘢，啊，人民嘅生活要好，但係我要睇住嚇，就要睇住嗰啲財政嘅平衡啊，又要睇住即係我有啲規管啊，同埋一咁啊講得幾好聽下嘅。但係佢其中最後有一點講得幾好聽都好，佢話國家控制係最緊要嘅。佢話國家如果唔控制咧，就會失去秩序，亦都俾人哋入侵，個經濟都唔會穩定咁樣。咁一句説話講曬。咁嗰陣時候咧幾好聽嘅，即係幾受人哋即係幾啱聽啊！對得第三世界嘅發展。 但係如果你脱離開呢啲新聞嘅角度咧，你睇翻轉頭咧，所謂嘅北京共識好、中國模式好、國家資本主義好，你可以歸結一句就係四小龍嘅模式。我到今日都係咁睇嘅，中國嘅模式冇任何嘅特別，就係話我頭先講啦，明治維新之後嘅財閥。南韓在朴正熙年代的財富，包括台灣在蔣經國年代的扶植上來的那些製造業的龍頭，其實全部都是在國家政策保護、國家隊來的，其實有些 是 全部國家隊， 是的，國家隊來的。如果不是你實際上就出現拉丁美洲那種的 dependency development、就是要依賴跨國企業。我們雖然很憎中共，但是呢要理性都去分析，就是看那個所謂發展經濟學的時候，拉丁美洲模式就是很早已經接受了開放市場、然後跨國企業進入拉丁美洲，控制了當地很多的市場、資源、甚至國家政策。好了，中共學習的根本就是學習四小龍模式，我覺得、四小龍模式一定是有關稅的，以前包括南韓都是、然後跟著就是由國家政策去指導那個行業怎樣發展、 但是我剛才講就是中共在入了 WTO 之後出現了一個權力關係的改變、 嗯、 就是產業利益主導的國家政策、 嗯、 這個是有不同的我覺得、 嗯、 譬如你見到在四小龍裡面一定經過什麼呢第一 import substitution 進口替代、 嗯嗯、 一定是高關稅的因為你沒辦法跟美國的企業競爭的嘛、 嗯嗯、 好了然後跟著什麼出口導向、 嗯、 出口導向就要需要拆除的貿易壁壘同埋同美國維持一個友好嘅關係，美國會開放嘅市場俾你，等你啲產品可以賣去美國，咁你個經濟就會發展起上嚟。不過中共我覺得而家行錯一步係咩咧？當佢已經成為出口導向嘅經濟嗰陣時候，佢已經跨過咗呢個進口替代嘅其實。 嗯， 你見到 Amazon 話撤咗中國，因為佢根本唔夠呢個淘寶同埋京東網購競爭，佢 deliver 嘅速度唔夠人快。 嗯。 如果他有信心的話我给你入嚟那就怎樣呢、 嗯、 你看到日本有開放市場的、 嗯、 日本在美國一路的壓力底下90年代、嗯、經濟崩潰之後美國一路要求日本開放市場、 嗯嗯、 但很多時候美國企業進入日本市場都是水土不服的其實、 嗯、 但是中共就是什麼呢他在這個市場准入裡面呢一路呢就在耍 Q 人就是玩 Q 人家、 嗯、 你看香港最近林鄭華那個電影業開放給香港、 嗯、 我告訴你一定是假的 嗯， 點解？因為講完之後喺執行嘅細節裏邊，全部會卡住你嘅。 全部係， 全部都係 在細節。 搬龍門嘅係啊，全部都會卡住你嘅。 嗱， 電影係意識形態嘢，點會俾你開放你香港人入嚟 啊？即係你就咁睇呢個北京共識咧，就有好多嘢佢係有佢道理，但係佢最個死穴喺邊度咧？個死穴咧就係將政府主導同埋控制作為一個 golden rule。而這個 Golden Rule 之後呢是沒有其他的東西來到作為、詳細地去到展述、啊、這個所謂絕對的國家控制有什麼弊處你怎麼去處理這些東西 還有你保障不到你那個的所謂的官商集團的、 啊、是的 怎麼會不腐敗 其實就是這件事整個北京共識後來的我覺得現在根本就沒有市場了已經倒閉了到現在看得到已經沒有人再做即是真的很 serious 覺得 是有說服力的第一你就是官商勾結和貪腐這個 最大嚴重其實已經掏空了很多國庫走了很多錢第二件事政府是急功近利因為它要爭取高經濟增長爭取合法性所以很多呢就是 off the book 的很多的支出 台底數 那個台底數是什麼呢其實就是預先支付咗嘅，我哋個維持呢個 環境啦、 環境、人權、 人權啦、 啊、等等規劃嘅失衡啦、規劃嘅失衡啦，因為全部都急功近利，仲有一樣就係教育，你壓係冇好好地做好教育，因為急功近利啊嘛，咁出到現在成個經濟轉唔到型嚇，咁、啊、以至到咧科研就失敗，咁呢啲嘢咧就係好多嘢咧，使到成個經濟結構扭曲，到到今日咧，你睇得到咧點解？我哋下次應該要講嘅。有今日好多嘅經濟學者話咧，就算唔係中美貿易戰，2019年已經係到到個週期嘅末啦，佢一定要經濟下滑。你冇辦法嘅負債太過犀利嚇，你嗰個經濟轉唔到型，跟住咧你個外貿根本咧就係慢慢地投資又唔得喎，外邊嘅投資已經因為點解咧轉唔到型啊嘛，你經濟 同埋佢個生產成本越嚟越高啊， 生產成本就係呢個嘅路易斯拐點啊嘛，已經 好多 FDI 已經走 啦，已經走啦嘛咁樣。咁跟住咧，環境係要找數依家，你唔找唔得啊！啲空氣太差，哇！地下水太差， 唔找啲人會死啊！大佬癌症村啊，呢啲咁嘅嘢 係啦。嗱，咁所以咧，我哋下一期咧就會講，即係呢個國家資本主義依家面臨一個極大嘅挑戰，就算唔係末路都好，我哋覺得咧就係經濟一係就崩潰，或者潰而不崩嚇，但係會造成咗極大嘅挑戰。 所以今次貿易戰咧，我覺得啊。當然你可以講話係美國向中國嘅施壓，或者中國簽訂城下之盟。但係如果習近平係能夠掌握到呢個貿易戰所帶嚟嘅嗰個嘅改變啊，係可以推動中國可以向一個更加開放嘅經濟去發展嗰陣時。 冇錯， 未嘗唔係壞事嚟。 我哋下次都要再講埋咧，又睇下西呢個東歐嘅啲模式。有成功的有失敗的， 譬如啲波蘭啊、匈牙利嗰啲國家， 咁亦都有啲人走回頭路。咁我哋下次做一啲比較，咁咪再探望下咧，就唔好淨係講政治啦。我哋要講下經濟，即係經濟方面嚟講，即係依家中國所面對嘅嘢， 嚇佢個末路點樣咧？係即係係咪末路咧？或者有冇地方有轉機咧？咁樣咁當然最後即係個體制嘅改革係咪必須咧？咁樣咁呢啲就我哋 下一集下個禮拜同大家再進一步分析。今集時間差唔多，再見，拜拜。